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3集，相看三。高阳顺着罗谦的目光转头一看，就见一俊俏小公子和罗檀双双走过来，身后的小厮还抱着一堆东西，罗檀正很豪爽地与对方说着： 日后游历大江南北，策马天涯，算你一个，一定诸多趣味。 贺少爷笑道： 荣幸之至。 高阳的嘴角抽了抽，罗谦朝罗檀打招呼： 姐，高大夫来找你了。 罗檀这才瞧见高阳，高阳走过去，先对罗檀笑了一笑，才看向这传说中的贺少爷。贺少爷瞧着很是俊秀斯文的模样，见了高阳便对罗檀说道： 既有客人，便不打扰你了。 说罢又命随从拿了一个小盒子过来。 昨日回去的路上偶然瞧见，觉得你大约会喜欢。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 希望你不要嫌弃。 罗檀接过，高兴道： 谢谢，你的眼光我素来是相信的。 见他们二人旁若无人地说得高兴，高阳只觉得有些憋屈。好不容易送走了贺少爷，罗檀才问高阳： 你过来找我有事吗？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？ 那倒不是，你不是回高家有许多要忙的事吗？ 罗檀一边说，一边顾着打开贺少爷给他的盒子，便见盒子里放着一条手链。罗檀向来不爱这些珠钗首饰，这手链却是细细的金链子，链坠却是一把精致的小刀，只有小手指指甲盖大小，栩栩如生，可爱的紧。罗檀当即就爱不释手地把玩起来。高阳见状，心中越发不悦。 既如此，你也陪我走走吧。 我为什么？哎！ 罗檀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高阳抓着胳膊往外走了。他虽有武功，在高阳面前却是不够看的。高阳平日里看着谦谦君子，本身可并不文弱，罗檀挣扎不开，只得被高阳带着走。罗谦见状，便在后面对他们二人挥了挥手： 早点回来呀，姐。 高阳一直带着罗檀走到一条小巷子里才松开手，罗檀的手腕都被他抓得生疼，不由得甩了甩手抱怨道： 你发什么疯啊？ 高阳怔了怔，半晌才道： 我忙得很，你也并未空闲。 啊？ 罗檀不解。 和贺少爷玩得很开心吗？ 高阳打量他，语气却有些古怪。 才认识几日，就用上了素来。你与他很熟吗？很相信他吗？ 高阳今日实在是古怪至极。罗檀没有理出味来，下意识地回道： 你有病吧？我与谁熟还要与你说呀？你今日怎么了？吃错药了？你祖父责骂你了？ 高阳深深吸了口气，才道： 若是我不来找你，你就跟别人出去游山玩水。 罗檀被高阳今日的语气弄得莫名其妙，他也不是耐心的人，便道： 你这人也太霸道了吧，你不来找我，我自然要去找别的人玩，不然就自己闷死在屋里吗？天下这么多人，当然要广结好友啊。 只是好友？ 高阳欺身上前： 你不是都已经开始相看未来夫君了？ 罗檀一怔： 你怎么知道？ 他这话落在高阳耳中，却是在默认的意思。 那你觉得他如何？ 这一回却又是恢复到平日里温和的语气来。罗檀见他神色如常，只当他是这会儿正常了，便道： 还不错啊，不像那些个文绉绉的书生，也并不粗鄙，挺有意思的。 不要再与他见面了。 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今日老说奇怪的话？且不说这是我娘要我去见的，可是交什么朋友挑什么夫君，那都是我自己的事吧？你这操的是哪门子心啊？难道我日后见别人你也要管？ 对。 高阳打断他的话，罗檀愣住， 我本来以为你会自己明白的，但是你笨得叫我叹为观止。或者其实你是聪明的，所以故意吃定我。 罗谭听不明白他的话，就只听见了高阳说他笨，当即炸毛。 啊，你才笨呢，不仅笨还无理取闹，我就喜欢和贺少爷玩，你不让我见他我偏要，怎么会有你这么不讲理。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高阳一把拉进怀里，堵上了他的唇。他的吻温和如同他本身，似乎也是谦谦君子一般，然而在柔和之中却也有着强势和不容拒绝。罗坦捂着嘴巴后退两步，他纵然再如何粗枝大叶，却也晓得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。他从未深思过自己同高阳的关系，在他看来，高阳是个不错的朋友，虽然喜欢捉弄人，外表温和好说话，实则一肚子坏水，但总归还能算个君子。但是君子如今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他的便宜，若是换了旁人，只怕罗坦早就举起刀满城砍人了，再不济也会将对方狠狠揍上一顿。但是遇上高阳，他除了慌张失措之外，竟然没有生出多少愤怒的情绪，好似已然习惯了这般亲近的举动。是的，已经习惯了。从定京跟到陇业，住在高府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高阳对他绝对称得上君子，但又时不时地做出一些亲昵的举动，那些举动十分自然，而罗坦又大大咧咧，不会太过计较，以至于像是蚕食桑叶顺理成章，到现在做出这般出格的事也好像很平常。罗坦悚然，高阳见他如此，神色微松，语气却是柔和了。 以后不要见他了。 你为什么？ 如果这也看不出来，我便是要真的怀疑你已经笨得天下挑不出第二来。 罗坦的脸红了又白，白了又红，最后突然道， 莫非你喜欢我吗？ 我都做得这般明白了。 罗坦却觉得委屈，哪里明白了，他又没来提亲，也没有写情诗，更没有像谢景行对沈妙那样时不时地说些甜言蜜语，鬼才能看得出来。 一开始只是觉得你好玩，想逗逗你，后来却觉得你很有意思，看到你和别人亲近，我心里也会不舒服。本想着这样顺其自然，你总会明白，可现在我懂了，以你的脑袋，如果我不说，你一辈子也不会明白的。 高阳上前一步，不给罗坦逃开的机会。 你明白了吗？ 罗坦被他绕得有点乱，下意识地点头。 那就好了。 高阳愉悦地拦住他的肩膀。 那么现在回府吧。 回什么府？ 当然是罗府。 高阳笑得云淡风轻， 是时候和岳母提提咱们的亲事了。 片刻后，罗坦吼道， 高阳，你找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